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将由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赵亮为大家诵读《孟子·告子上》的一篇名篇《予我所欲也》。予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论为依据，对人的生死观进行深入讨论的一篇代表作，强调正义比生命更重要，主张舍生取义。孟子认为，修恶之心人皆有之，人应该保持善良的本性，加强平时的修养和教育，不做有悖礼义的事。下面就一起来听赵亮为我们诵读这篇文章。 予我所欲也，予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予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的南北双方向，东三环三云桥到双井桥北向南，国贸桥到农展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车多流量大。再来关注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小郊亭桥以及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那么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再来说说东六环三汇桥到土桥 桥、新桥北向南车行缓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高速路，京藏高速马甸桥到上京桥出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出京的双方向，万和桥到来广营桥的出京方向，京港高速大井溪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大兴桥到双元桥出京方向，庞各庄到双元桥的进京方向。再来关注京沪高速十八里店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增长明显。在这里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九九九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十六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九九九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嗯，周末了，就得有点周末的样子。 怎么来讲有这个样子了？ 就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当然都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真的，那个牛哥，前两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就。我们的一位老听众 啊， 然后人就说，哎，我现在有什么什么食材，我想做什么什么，不会，然后能不能解答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非常抱歉，我们真不会。然后人家就说，那好吧，说牛老师什么时候能来，我说那就只能是周五了。所以在周五的时候，大家有这种疑难问题都可以来问牛老师。 是是是，所以说呢，牛老师一来就意味着周末来了，你一来大家就开心了，因为明儿不用上班了。 谢谢谢谢， 好好在家咱们鼓捣鼓捣，咱们炒俩菜。 哎，炒俩， 对不对？ 喝点。 是的是的， 多好的一事儿。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再重新很郑重的再介绍一下我们周五的固定嘉宾， 便宜坊集团顾问牛金生老师，您好。 哎呦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嗯，好，再次欢迎牛老师啊， 谢谢。 有问题的赶紧发啊，先关注我们的车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把您的问题发上来。 对， 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1000条了， 这什么情况，哥？ 就是 啊， 都想喝酒啊，都想喝酒啊。来来来，那这样啊，我们先来说这个，一会儿让牛老师喊说开始，咱们再开始 啊。行， 好吗？ 好嘞啊。 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转眼这就到了11月份了，天气也逐渐转凉，秋天它也快过完了。 哎，是的，因为北京的金秋是最美的，但是也是瞬间就结束的。 没错。 哎，牛老师穿秋裤了吗？ 穿了。 啊， 哎呦， 薄的 还知冷知热啊。 好，深秋时节是不是更需要一些福利和温暖呢？ 哎， 那 接下来就是我们送福利的时候了。 没错，每周五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造周五欢聚有毛铺的精彩活动了。 是的，在此呢也简单的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周五欢聚有毛铺的这个活动应该怎么玩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这是前提啊。 对， 因为不关注的话是不行的啊。您说我关注文艺广播，不好意思的通知您，不行， 是 得关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号啊。然后锁定这个节目，向我们这个公号发语音的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 七个字啊，七个字 语音的啊， 对， 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或者是毛铺酒一瓶， 就白送大家了。 当然了， 哎呀，祝福大家好运气，美酒红包等着各位拿。 是的，但是呢，在此呢也得提醒大家啊，第一就是只有牛老师一会儿说开始，我们后台才会把这门开开。 对对对对， 哎，您 今儿我权力大了， 是是是， 大事啊！ 您现在虽然你看有将近1400条的信息了，可能都喊口号呢， 没用， 哎，不一定中啊，没关系，就当练啊、 哎。 嗯，第一啊，我们说一下游戏的规则， 好好好， 就是第一呢，就是每位朋友有两次获奖的机会 哦， 啊，两次。如果您说，哎呦，我都已经两次了。不好意思，您不可能再得第三次了，要把机会留给更多的朋友。 对对对， 啊，这是其一。您别好一直喊啊，还说呢，我怎么就中俩呀？我就奔着得20个起呢，那个不可能啊。再其次呢，我们给的是在北京工作生活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哦，对了， 如果比如说您是北京的朋友，但是您出差去武汉了。您一看又到点了，好，开喊。不行，因为我们是有位置定位的，一看您不在北京，现在您再怎么喊也不会给您。 对， 好吧、 啊、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是您得到了啊这个毛铺的苦荞酒、然后会弹出一个画面，您得填一些简单的您的个人信息，然后这样的话才会通知您怎么去领酒，就这么简单。 好好好，接下来时间是不是得请咱们的牛老师郑重的开始向大家发出开始令了呀？啊， 那简单，就俩字儿，不是？ 啊，对对对，咱们倒计时啊，咱们制造一下紧张情绪 啊。 好， 啊，什么时候啊？ 四、三、二、一，开始。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啊，真厉害， 真是 牛老师一说开始，怎么瞬间我这就超过3000条了， 刷刷的呀！哎呦，我的天哪！ 加油，加油啊！ 好， 但是呢，我们今天玩这个啊红包雨的这个活动呢，是第一时段。如果要是到了17:30，我们这个门就自动 关 上了。哎，您之后再喊也肯定是没有中奖的机会了。 没中怎么办呀？ 没关系，我们在第三时段 哦。 牛老师又说开始，然后我们第三时段还可以再给大家一次机会， 就是说今天有两次机会。 是的，是的， 太棒了啊！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只有两次啊，您中奖，您别说我都中过两次了，我一直在喊也不行啊，也不行。好，祝大家好运啊！ 是是是， 来吧。那说完这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公主游轮新春启航，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险澳大利亚、新西兰，畅享24小时全球美食。即刻关注公主游轮微信公众号，还可赢取免费船票，大家一起游，欢欢喜喜海上过大年。 天哪，瞬间已经将近9000条了，这什么情况啊？ 加油，加油！ 咱说点别的吧，我这心脏有点受不了了，哥。 你别这么说，啊、一会儿看牛老师出，哎，我也喊一会儿。 那不行哈，那别介哈，咱还是说说吃吧哈。 是的，是的、啊，牛老师今天一来呢，我们也是有主题的，因为现在深秋，收获的季节， 对， 哇，能够吃到的好东西特别的多。 哎呦， 简单的说，就类似于山珍海味， 满汉全席。 啊，别啊！牛老师今天就2个小时节目，教不完满汉全席， 有点累，有点累啊！ 是是是， 那咱往回收收，那说说山珍海味这个范围又小了点了吧？ 是的，是的啊啊，你比如说像河鲜类的， 河鲜类正是吃河鲜的， 当然了， 啊、 海鲜类的 海鲜也不错， 这都可以、啊， 可以可以。 包括您说，我们家有点虾皮，可以、啊。也可以来聊聊嘛， 是 吧？这都可以。 虾皮紫菜汤啊，是不是最方便最简单的？ 是的，是的，是的 啊。 所以呢， 今天我们让牛老师教大家的主要围绕着河鲜和海鲜啊，教大家怎么做做简单快捷但是又不失这些所谓鲜的那个鲜味儿。 哎，这个鲜就是一个鱼加一个羊，对不对哈、 哎？ 肯定得有鱼，得有海，或者说水里的产品。 是的，是的。 羊呢，也包括一些像什么山上林子里跑的一些动物。这个肉是不是也行？ 可以， 也算哈， 没问题。 你光说一鲜，你还说一羊的，有鱼了，有羊的，你这事吃涮羊肉也不错啊。 啊， 可以、啊， 是不是？ 可以、啊，可以、 啊， 可以、啊， 是吧？ 是是是。 建议您去哪儿吃吃、嗯，哪儿肉好，做的地道， 可以、 啊，是不是？ 嗯， 都15000多条了，我。天，我别看他了。 来来来，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互动一下， 啊、 比如说，嗯、您到周末了想做点什么？哎呀，又不知道无从下手。 是是是， 您想问一下牛老师，您也可以发送信息上来，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让牛老师给您解答。另外，您也可以说说您最近特别馋奶口， 嗯、 特别想吃奶口啊，您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咱们可以互动聊聊。 哎，欢迎大家呢关注 CHWL876 哈，这是我们的微信平台，重复一下 CHWL876。刚才维哥说，哎呦，最近馋奶口，我特别馋五花肉。还突，刚才我突然就想起了我们家小时候做呢，我妈是买那个，那时候啊，物质条件不是特别丰富， 嗯、 没有什么什么鲜笋，这笋那笋的，都是那种笋衣。 啊，有 笋衣干， 包括就算过得再好的，也就是买那个罐头。 对 对对对， 从罐头里弄。 但是话说回来了，现在我告诉您，还真没有卖的了。嗯、这个笋衣，我看外边，我妈买不着。我妈原来早年间都是去那个什么早市啊，或者说农展馆、 菜市场、 菜市场、农展馆，每年有一次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冬季那个什么什么春节的那个、 春秋几季两季吧、 啊，对对对， 它都有大型 大展卖， 农贸市场也展卖。 原来有，现在没了。 但是现在你刚才说那笋衣什么，你要到这个京深什么市场啊？ 哦， 包括什么这个西边这个六里桥那边什么的， 嗯、 还有北城的都能买到，还、 哦、 还能有 还能买得着， 哎，还能有。 哎呦，这个笋衣又特别吸那个肉的那个香味儿， 是。 然后呢，吃一口那个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然后再吃一片这个几片笋衣，哎，特别解腻，特别解馋， 嗯、 然后用那个汤儿。五花肉的那个摊儿拌饭，呵呵呵，完美。哥，我饿了。 每天直播这点儿我都饿了。 那牛老给我们解决解决呗，这时候吃点什么五花肉什么的行不？ 没问题、 啊、 因为这个天秋凉了 啊， 秋凉了呢，这个时候您吃什么，你比如说吃点荤腥啊都没事，不像夏天似的， 是 是吧，这时候都能接受。哎，有好多种选择，里边这几碟刚才你们没哥说了，说这个河鲜上市，这大闸蟹正吃的时候、 嗯， 这时候你要到市场买的鲜带鱼也非常地道， 嗯， 是不是？不一定非得说我要这海鲜有多么鲜，这鲜带鱼也不贵， 对， 是吧？您回来甭管煎着吃、蒸着吃，是不是？炸着吃、烧着吃都成， 嗯。 像你刚才说的笋衣那个烧肉，你没有买不着笋衣，爱吃那个南味烧肉，您来点梅干菜什么的，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干菜笋都可以烧肉，非常好的。包括我们川菜里炒个回锅肉也非常地道， 哎呦，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回锅肉家里可不好炒，啊、 好炒简就是说 简单吗、 哎？简单，这些东西都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解馋呗， 哦， 过瘾呗， 嘿， 是不是这个概念、 啊啊？对对对对对， 哪里有个大螃蟹、大闸蟹，这地方正地道，不管是哪儿的、 嗯， 只要是河蟹都成， 是、嗯、 是吧？您蒸着吃的居多，是吧？ 对 蒸着吃。 啊 是吧？您可以变成其他味儿， 还烤着也行是吧？ 可以啊，焖着吃也成啊。 哦，哎，没吃过这两种， 是不是这意思呀、 啊？ 啊、 哦，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羊肉了，你比如咱找个地儿 啊 几个人小酌一下，是吧？ 涮一锅子， 涮一锅，是不是？上哪儿去呀、 啊？ 说我在南城去哪儿啊？你比如说，哎，我上礼拜去的老鲍三， 哦， 那肉真地道， 嘿， 啊，人家不单肉地道，服务也地道，哎，价位还。不高， 挺公道的， 哎，而且这个季节正好上，哎，人家炒红果， 哦、 哎，非常地道。你要上哪儿去？现在都行。你吃螃蟹，你这涮锅子也能涮螃蟹。 哦啊，涮锅子还能涮螃蟹？ 当然了，一样能涮呀、啊。 哦， 您说是不是？包括小鲍鱼， 对， 是不是？ 这 小鲍鱼，啊，你包括这蛎黄， 嗯， 是吧？这些不是都能涮吗？ 嗯， 您那个您，包括您刚才说蒸着吃、烧着吃。等等，解馋就成，有各有爱好。哎，周末了，咱 来碗炸酱面，炸、炸锅好酱，那也香啊！ 哎，是 吧？就是又没工夫了，这炒个饼，炒个饼也好。 对， 是不是？ 现在特别想叫个外卖。 叫外卖炸酱面，我觉得不太合适。 哦，就算了。 对，因为面类的，哦、你想，他快递不是什么快递 啊， 就是人家小哥给你送来坨了。 那可没错， 对对对， 那非得是锅条 啊！ 哎，锅条吃的才香呢，是吧？给您邮过来的就差点劲了。 是， 当然了。有些还是建议您上店里去现场吃，等一会儿，那个不会有其他的，是不是？ 是， 这天凉了，弄个砂锅，自己在家里慢慢咕着点，这行。 您想，就是那个刚刚牛老师说的那个大闸蟹当锅底涮肉那个，有 哦，好高级的感觉。 像那天我看谁呀、发的图片，对，大董 啊， 大董人家自己现在那锅。就是锅底，就是 大闸蟹， 大闸蟹的锅底。 天哪！ 啊，好像还有酸菜的吧？ 哎呦，酸菜锅，人、配着大闸蟹，您一会儿就涮点海参， 对， 涮点大虾， 哎呦， 都行，不一定非得是涮羊肉， 这都好东西、 当然，你要涮羊肉的同时再加点这海鲜，就像你刚才说提这个字了， 啊、 鱼加羊了， 啊，对对， 这鲜了， 是是是，就跟 是不是 那天小胖去参加了一个那个日本料理的一个品鉴活动， 嗯， 然后就。很多那个圈子里的朋友都去了，然后那你想日本料理都是吃生鲜的嘛， 是， 然后人家上的那个鲍鱼，然后那么吃那么吃的，小胖都一直不吃， 为啥？ 后来人就问他，哎，你不爱吃生鲜的东西？不是。说那这个鲍鱼你觉得他做的不好？不是。说那您我不好这口啊？你不好吃鲍鱼这口？嗯，不是，鲍鱼这么做我不喜欢啊。那您想怎么吃？我只喜欢鲍鱼炖的排骨， 非常实在。 哎呦， 比如说我这肠胃软、我也习惯不了。比如吃这些东西， 生 鲜 的， 生鲜 的、 哎，你要来一锅，哎，鲍鱼里边一煮，涮会羊肉，有几分钟，鲍鱼熟了，这一吃多过瘾啊！ 哎， 特别那生蚝一涮。 哦， 真好。那天我去老包三就这个，我吃的真好，加点羊肉，点点好肉，你过瘾，不能全是老涮羊肉，来点海鲜配里边，其实那个鲜带鱼你要涮着吃也好吃。 哦，是吗？ 当然了，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不腥吗？ 那不腥啊，那您得多煮会儿，这一关键带鱼得鲜，剁好剁，您锅里边搁锅里别晃它。 哦，别和了，和了 散了。煮一会儿，您那蘸料吃也棒着呢、 啊。 你可以蘸海鲜吃，当然你可以蘸麻酱吃，蘸麻酱汁也好吃。 哦， 所以啊， 哎呦， 真的就是我老说，爱吃的人，你并不能说，哎呀，爱吃他就一定是一个吃货，不是。我老觉得爱吃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而且是爱钻研的人。 对 啊， 那你想我怎么吃才好吃啊？哎，如果他配他，他配他，那您想这不就是热爱生活？ 是啊， 对吧？ 没错。 你看，我妈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嗯， 今天中午回家做饭的时候呢，她原来炒这个洋白菜，要不然就是、就清炒，要不然呢就最多放一点那个红辣椒碎，就完了， 也挺好的。 今天呢是复合味的， 哦， 放了醋了。还放了，因为他有糖尿病，是放了那种，那个木糖醇的那种糖、放了醋，放了糖，还放了一点这个辣椒酱，哎，这个味型啊就很丰富了。然后呢，到最后吃的时候呢，这个盘菜啊，我就把剩下个汤儿全都拌饭了，特别香。 哎， 我说爸爸，你有创意， 香味了 啊！70多岁一老太太不容易， 多棒啊！ 她还琢磨，关键是 她关键是爱护你，愿意让你吃好。 哎，这倒是真的。 疼你， 你就不怕老太太现在听节目的就说，嘿、臭小子，在节目里给我点菜，晚上要吃红烧肉。 就是这意思。 好好好， 得嘞，咱先进段广告。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节大概还有2分钟的时间、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牛老师呢在我们节目有2个小时的时间。 对， 咱们这样，下一节的时候让牛老师说说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活泼西最南，副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了，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那么从昨天开始啊到今天，这个雾霾又再次侵袭到了北京，那么这次的雾霾过程如何呢？黄工。 这次雾霾过程啊，应该说快有盼头了吧？ 哟，太棒了！ 根据这个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后两天呢，北京地区呢主要还是雾霾和降雨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前半夜，这个雾霾呢是唱主角的。明天的后半夜到后天的傍晚前后啊，降雨就上场了。 嗯， 那么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小雨天气。在高海拔的山区还会有雨夹雪或者是降雪。那么气温的情况呢，明天最高气温是16度，夜间最低气温呢在6度上下。周日的最高气温受阴雨天气还有冷空气双重影响，最高气温呢仅有12度，这个体感呢还是比较阴冷的。可以看出呢，明后两天北京的雾霾还有这个降雨对出行游玩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是， 请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多加防范吧。 那也就是说明天呢咱们最好就别出门了，反正天儿也不好，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咱们在家打扫打扫，收拾收拾，把这个过冬的一些衣服咱们倒腾出来，是不是也行？到周日， 对，这也是一个选项吧。 一个选项。等到了周日是不是咱们就适合出游了呢？黄工， 周日主要还是降雨影响。 哦， 降雨呢而且比较明显，这个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小雨天气，特别不管是山区也好，还是这次降雨呢也比较均匀。 嗯， 应该说呢，温度也比较低，它这个对出游的影响呢，这个应该体感也比较阴冷，应该说影响也比较明显的。 哦，那也就是周六周日啊，咱们两天多倒腾倒腾衣服得了。 可以是这样的。 好，那过了这个周末，是不是到下周天气呢就会逐渐的转晴？好像听说这个气温还会一路走低呀。 对，下周弱冷空气对北京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多，主要是小股冷空气影响。 嗯， 气温呢是逐渐走低的，但是雾霾呢应该说就不太明显了。如果要是这个目前来看，在7号8号呢还有一次冷空气，如果这次冷空气比较强的话，那么这次北京的降温呢，最低气温都要降到零下了，那种天气呢应该说，比较冷了吧。 嗯嗯。 那么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咱们现在刚才说完那个北京，那么全国的天气情况呢， 怎么样？ 主要关注这几个方面啊。 好， 一个呢就是第26号台风玉兔啊，今天早晨呢已减弱成热低压。 哦， 现在预报呢今天夜间啊将会逐渐消亡，但是呢它这个残余势力还影响比较明显，在我国的东南沿海海上呢还会有这个7级左右的大风，在陆地上呢还会造成这个小到中雨天气，个别地方呢还会有大雨。所以说去东南沿海这两天，尤其这两天啊去东南方向游玩的朋友啊，还要及时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 嗯 那么明后两天这个冷空气呢，昨天前天影响这个新疆的冷空气继续向东移动，未来呢会影响华北啊，还有东北地区，会有明显的降雪，还有这个六度左右的降温。 哦， 在东北方向，你像这个呼伦贝尔，它这个地方的预报呢，明天就是这个有小雪，后天呢是转为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是零度，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是零下的四度。 哇， 在哈尔滨呢，就是明天是多云转雨夹雪 啊， 后天呢多云为主。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后天的最高气温预报仅有5度，这个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 哦，比我想象的还是要暖和一些。嗨，您继续啊。 那么在华北地区，像石家庄啊，还有天津啊，明天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嗯， 后天呢是转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明天是17度20度，后天预报最高气温就是14度15度了。 哦， 这个降幅也是比较明显的。 对。所以大家伙儿，咱们出去之前一定得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变化哈。 嗯，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说这个建议这两天啊，在华北啊还有东北地区游玩的朋友，还是要防范那个雨雪还有降温的影响。 嗯， 另外呢，就是明后两天啊，在我国的中西部也有明显的雨雪天气，这个降雪呢主要集中在青海的南部、西藏的北部和东部，另外呢还有这个川西高原，这都是主要的降雪的地方。 嗯， 其中啊，在西藏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雪，降雨呢主要是在四川的西北部和甘肃的南部，这个以小雨为主吧。 是， 部分地区呢明显一点，也就是中到大雨。 嗯， 最后呢就是咱们上午说到的这个在华北中南部还有黄淮区域的这个雾霾天气，受这个雾霾影响啊，部分地区能见度最差将会低于1公里。 哦， 对交通出行呢会有明显的影响。但是这个呢，就是周日呢就有冷空气南下，这个雾霾天气呢也会自北向南逐渐减弱，这个也直到清除。 嗯， 总的来看吧，明后两天咱们国家多个地方呢，天气有雨雪啊，还有这个雾霾，这些天气啊对出行游玩还是有不利的影响。 嗯， 所以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及时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 没错，多加点衣服哈。好，谢谢黄工非常细致的介绍啊。明天就是周末了，也提前祝您周末愉快。 好的，也谢谢您周末愉快。 好，黄工再见。 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关注最新路况。今天下午和晚高峰时段呢，长安街一线的外事活动管控相对集中，对东长安街一线交通通行影响比较大，请大家呢注意绕行。那么另外呢，目前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是出城方向车多，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苏州桥到肖家河桥南向北出城方向全线车多，建议后车呢绕行蓝电厂北路或者是中关村大街。那么另外呢，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有北三环三元桥到太阳宫桥由东向西，西三环苏州桥到航天桥的由北向南，南四环的刘湘桥到马家楼桥由东向西，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左安门桥由北向南。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紫竹苑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40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便宜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 哎呦，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是，你看牛老师多好。 嗯， 牛老师跟咱们一样，就算刚才放广告的时候 啊， 牛老也没拿手机去喊红包去。 你看，就做人就得是这么地道，对不对？靠谱， 不是 不跟大家抢。 不是，关键我手机关机了，我喊也没用，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不过在此呢，也要跟更多的听众朋友说啊，你看，又瞬间，反正我们上半节是过了20000多条，现在还在以平均100条的速度往上来，而且大家还在喊号。是这样，我们都说了，第一节呢就到17:30，我们已经把这个小门关上了，您再喊也喊不到红包， 喊破嗓子也没用。 因为那天哪天，反正也是周五上节目的时候，大概是18:40吧，就有一听众一直喊一直喊，我还在往上涨，然后喊到后来，人就直接发了一信息说，你们这红包中奖几率也太低了，我都喊了50多遍了。我说不好意思啊兄弟，我们都说了到半点就告一段落了，你喊破嗓子也得不着嘛， 小门关了。 是是是，所以现在大家不要再喊了啊， 稍安勿躁，咱们再等大概是25分钟左右，等我们第三节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请牛老师继续给大家喊开始。 是的是的， 是不 是？是的， 好， 所以现在别喊了啊，别喊了，咱们说正事儿了。因为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山海之味，而且让牛老师说的就是河鲜呢，海鲜啊，怎么正确的吃。当然了，关于这个秃黄油拌饭，后来我想也是，因为第一比较麻烦，第二真浪费螃蟹。您想，就为了拌那点饭，您得从这个公的呀、母的呀，从那里头膏啊、籽啊，您得扒了多少。 是啊，关键买螃蟹不还费劲的吗？ 哦， 是不是？ 对 啊，然后你得给它嘀咕熟了，你得给它取出来，是不 是, 是, 是, 是 咱有功夫，您买了螃蟹咱蒸完了煮完了咱没吃了没事，第二天您给它剔出来 啊， 干嘛？咱烧个豆腐熬个白菜多好啊。 是是是是， 是不是普通的生活其实更好，你非拿这拌一碗米饭，这东西的量得大，少了没意思，是不是？而且北方人好像对那个 单聊 不如单聊不如来熬白菜，是不是？ 哎， 过瘾。 对， 是是 是，是不 是？是是是，熬个白萝卜也香啊。 哎 呀，好，通气嘛。 没关系啊，那就这样，那个既然说鲜 啊， 咱们就先让牛老师说说这个带鱼，这行吧。 带鱼，现在的带鱼也是 啊，不是咸带鱼啊，是鲜带鱼啊。 鲜带鱼，现在鲜带鱼也是。你比如说反正你要到南城 啊， 你现在到这个京深海鲜市场批发，那肯定有卖的，但是多少钱？我现在因为最近没买，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也不会太贵啊，30元没问题。这个东西您回来，您甭管是炸着吃、蒸着吃，都没问题，非常好。是不是？ 哎，但是就我先一步一步问啊，就是鲜的这个回去还需要简单的再收拾一下吗？ 鲜带鱼您必须得，因为它有鳞啊，好多人就说鲜带鱼不用，其实那鲜带鱼它有鳞，你外面那层银白色什么的粉末鳞， 当然可能人家从水里刚捞出来，人家蒸吃，人家可能习惯了，但是我们要吃的好像似乎就觉得有点 差点意思， 是不是？ 嗯， 你的感觉是不是？ 就是妈妈爷爷那种是吧？ 是不是 炸炸轰轰的？ 对，你觉得其实能吃，不是不能 啊， 不是不能，有这么吃的，咱能说不能吗？嗯、就是说，当然咱们要吃，他一定得去了，哎，把这鳞去干净 了，对对 对，收拾干净， 是 吧？其实我昨天晚上吃的呢， 啊， 清蒸的， 嘿。 真的是清蒸的鲜带鱼 哦， 真的是不错。 好吃吗？ 但是吃是很好吃啊，吃一定是好吃。但是那个调味儿 啊、 哦，我不敢恭维。我只是说，其实这个东西的你不能全像全完全按广式清蒸鱼那个方法去调味儿。 嗯 嗯， 是吧？其实你可以蘸汁儿吃，但是你要泼上汁儿，浇上油也很好。但是调味儿的时候，我们北方，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我要吃，我除了那个。他们那鱼汁以外，我一定得加上点醋。 嗯， 哦， 它就一个是去腥，一个是那个味道就更好。 嗯 啊，更能拖出那个鲜味儿来。 哦， 您说是不是啊？ 对， 嗯， 那清蒸就是真的是清蒸，什么都不放。 清蒸呢，严格意义上讲，清蒸确实是，但是那带鱼它比较肥实。 对呀， 如果呀，它才好吃。 哦， 你那比蒸其他的鱼，它就好吃。 哦， 啊，而且时间也短。 嗯。 是不是？当然了，这要更讲究，你把骨头给剔了呢，那骨头煮出点汤来， 嗯， 您再蒸完再使这汤，再一煨，那就更好吃。 哎呦， 嗯， 这才叫讲究呢， 是不是？ 啊， 哎，其实我倒觉得像这鲜带鱼，我更爱吃的，其实就是炸着吃。 对，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焦焦的那种，硬硬的。 哎，也不要那么硬，反正你就正经八百一炸 啊！ 啊，你刚才你家里边炸非常省事。 嗯， 你鲜带鱼，你收拾干净了，对，大家都会。弄点姜葱，搁几点花椒，稍微腌几分钟。 对， 不需要什么盐，你可以蘸点椒盐吃。说我又想省事儿，吃的时候不再蘸别其他东西了，你可以多少掸点盐花，这就齐了。 对， 然后蘸一层薄的淀粉，薄薄蘸层淀粉，油呢稍微快一点。您一炸，炸到外焦里熟， 嗯， 趁热吃，那甭提多美了。 我就喜欢那种外焦里也焦的那种，我也不蘸什么什么那个面粉，我就喜欢那种炸的干干的硬硬的，因为我懒， 哦， 我就不愿意挑那刺儿，所以我就嚼不嚼不就整个一块全吃了。 那你嚼，那你呢就是别买鲜带鱼了，是不是？ 牛老师您不能这样，我也得吃鲜 带鱼。不是，不过现在要想像你找那种吃的猫鱼找不着也。 但是我打小就那么吃， 是是，嗯，因为牛老师那意思就是。因为现在那个鱼啊比较肥 宽厚， 哎， 是吧？ 你想要炸成你说那效果，有点费劲。 不是，关键得把那款食材给糟了。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还是不会吃，你知道吗？啊， 其实你要像高先生刚才说这个，说我要想， 嗯， 我也还想爱吃那个连骨都酥的， 啊， 您倒不如您就买点我们的冰鲜带鱼。 哦， 您找那个窄条，不要那太宽的，照着两指半三指的就行了，回去一修。收拾干净里里外外收拾干净，切成长一点的段， 嗯， 您狠狠一炸，炸完了以后呢稍微亮它又回软了，葱姜蒜铺底，把那个栗子一码盘在您家高压锅里边。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弄点酱油啊，醋啊，黄酒啊，哎，香油啊，您兑好这味儿，白糖啊或者冰糖啊，哎，兑成了甜了酸了咸了，再搁点花椒啊八角啊， 嗯， 干脆您高压锅里一来， 哎，那都真脱骨了。 它不是脱骨啊，您不能开了锅以后改小火慢慢的焖它，咱们得照着40分钟， 嗯， 在这焖透了以后，您连骨头菜籽都吃了， 嗯，哎呦，那香， 趁热也行。 都可以裹烙饼了， 那肯定的，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加点葱， 这不就符合你这个了吗？你要爱不用加葱了， 啊，不用加葱， 你要就盖里边就多搁点葱末就，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苏带鱼这还好， 是 是 那个汁儿呢，可以拌面拌饭拌面， 嗯，嗯 啊，那个带鱼可以卷烙饼。 不停的我在开始咽口水了，已经不是牛老师说的特别带感，你知道吗？ 不问问题是什么呀？你要这就别使那鲜带鱼了，使鲜带鱼有点糟。 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好。带鱼这个可以 是吧？ 嗯， 我就是为了让我妈听，你知道吗？对，刚才上一节咱们点了个红烧肉嘛，这一节咱再点个带鱼嘛， 不是， 都是我爱吃的。 你别给咱妈累着。 真的，你刚才说那笋衣烧肉 啊， 特别好， 是吧？ 啊，现在好多人买鲜笋去，您回来弄不好，您挑不好，是吧？真不如买点的笋干儿。 对对对对对。 啊，你买点笋干儿回家，您家里淘米水，淘完米多来点淘米水，拿淘米水把它洗干净了，所有的这些什么玉兰片这些的等等类的笋干儿，您提前给它泡回软了，好好刷洗干净煮熟了，您要拿它烧肉。炒肉吃，这肉片一炒都地道。 对，哎呦， 是不是真的有比那鲜的不？咱们这地方来这东西啊，您不是在南方， 对， 您这不出这个， 对， 是不是？ 对， 不出这个，所以说您呢就得用咱当地的东西，这儿有现成的，是吧？您来点这个吃，它不一样，它好吃。 嗯， 啊，干菜粉，刚才一说。我也想吃干菜籽烧肉，但是不好买，过去好买，现在不好买了。 对， 真的可以有简单的哈。 哦， 就比如说炖肉可以，没问题。 嗯， 在炖肉的同时，你往里放点腐竹， 哦， 放点豆皮儿， 哎，这也是一办法。 啊、包括栗子， 哎，可以， 对吧？ 鹌鹑蛋 啊，鹌鹑蛋 是吧？ 哎，你像这个这一说，这个好的美食都是聊出来的。是不是你这一聊，刚才人高磊说了，搁上鹌鹑蛋、 嗯， 那好，鹌鹑蛋这虎皮蛋呗， 对， 你鸡蛋不也成吗？ 对， 对吧？多煮俩， 嗯， 煮完了以后，教你最简单的办法，蘸上点黄酒，包完了皮儿不热乎呢吗？ 是是是， 蘸上点黄酒，一炸全一个色儿。炸完了以后，你得烧肉去，鹌鹑蛋就包着费劲，鸡蛋都过瘾啊。 对呀， 鸡蛋过瘾，说想吃得快，不一定非得切成块儿。那肉不一定切成块儿，你切成厚片不就熟得快吗？ 哦， 比那方块不就熟得快呀？ 哦，但是我们家没这么切过，到时候告诉我妈，又学一招。 不是，这是它熟得快呀， 是是是，是这意思啊， 对吧？您就是炒也行，厚片炒完多煸透了以后，加汤略微一烧一焖， 嗯， 一样的。 对， 啊。一样的，您吃点还带有点带脆口的感觉，可能会更好。 没错，行嘞，大家伙有什么咱们平时居家过日做饭的任何的问题哈，都可以请教一下咱们的牛老师，关注 CHWL876 给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信息吧。咱们进段广告，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其实在我的概念里，就是因为无论是河鲜啊还是海鲜，因为为了让它鲜，其实我都觉得，比如说像您最开始说的炖呢、啊、就包括弄个砂锅啊，才真正不浪费食材，因为它鲜嘛。 对， 如果要是说好我弄这是冻的带鱼、 嗯、 啊，我这是啊冻的这个那个的，那可能比如过个油啊，我味道重一点啊，可能更合适。 对，它就由鲜变成香了。 哎，对 啊，你现在虾你到市场买虾有的是、 嗯、 也不贵。 对， 是不是大家现在吃虾非常便宜。也有大个的， 是有， 您不老吃小虾觉得不香、 嗯、 您上那儿买那个青虾去，薄皮的，咱也别说它是不是真的明虾、 嗯、 但是也是养殖的，皮儿都非常薄，清白清白透亮。您买那个虾回来拾得干净了，你要来个油焖，那跟那清炒的肯定不一样。 对， 那跟拿来水煮了可不一样。 嗯， 啊，又香， 嗯， 又鲜，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本时段由小西街八十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在广告和信息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大家非常喜爱的尊敬的便衣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 哎呦，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我是牛金生。 欢迎您。 好，没关系啊，牛老师您先准备一下，一会儿咱们要说关于蟹。不是蟹，那个虾 啊，都让我给搅和糊涂了。 是是是，然后还有这个海参啊。 对， 主要是我们现在还没说开始呢，就瞬间已经超过2000多条了。 对呀、 啊，来来来，没关系啊，就算预热啊。一会儿牛老师，一会儿您还喊开始啊。 哎，好， 好，好， 我建议您可以从这个99开始数起啊。 那给他们 磨磨大家的性子嘛、 不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做好准备。 哎，就我其实是这意思。 行行行啊。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毛铺苦嚼酒特别携手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火爆进行当中。 是啊，是的，没错。那么关注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是直接搜索 CHWL876 锁定我们的节目，向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口令，记住了，是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啦。 哎，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口令是周五欢聚有毛铺，一定是发语音的。另外呢，我们也得提醒大家，第一呢，您是要在北京，您现在人是在北京， 是 您发这个语音中奖几率是很高的。您要是在外地的话，因为我们是有定位的， 对， 所以啊，很抱歉的通知您，不行， 马达加斯加不行。 哎，信号挺好。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是您啊获得了这个酒，您一定要记住填写一些资料，但是简单的资料，因为这样的话，当您领取的时候也好找到您嘛。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是、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记住口令啊，周五欢聚有毛铺啊， 对， 一定要是这个啊。中奖几率真的是好高的， 很高很高。 是是是，不过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您只有2次中奖的机会。如果要是中过2次了，您再喊多少次也是中不了的。而且我们本节就截止到18:30，18:30之后，您就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了。 对， 啊，您说我一次还没得着呢，但是过了30。也没有了啊，这个机会没有。不过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在周六的时候依然会有我们周六欢聚有毛铺的活动 哦。 但是到周六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发语音了 啊、 我们就是另外一种玩法了、 哦、 啊。您就是要真情流露了，您要写一点东西，我们从中抽取一些听众。但是 奖品更大了 啊，是吧？ 100元， 你瞅瞅这红包给的， 今儿个50， 这随机，咱们这 随机， 这红包随机， 哦、随机 有大有小， 哦，有酒， 啊，还有酒， 还有酒， 但是肯定没有100啊， 哦、 因为100得是名儿 啊、 哦，得是名儿、哦。好，牛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我随时的， 好， 但是您得给听众朋友，点机会， 行行行， 是不是 啊、 嗯？您看这么着成不成 啊？ 啊，十， 开始， 9， 哦。啊，这就开始了， 这准备好了。 哎、哦、呦，好啊，好， 做好准备，7、 啊、好， 6， 哎呦， 5 4 3 2优，开始。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停留步。 好的，大家在喊着周五欢聚有毛铺，这个口令的同时啊，我们还是让请牛老师咱们讲讲今天的一个主题。 对对对， 因为我们要聊的就是鲜啊，无论是河鲜还是海鲜，因为到周末了嘛，您有时间了，可以一展您的厨艺了。对吧？而且有时间，您可以去啊，比如说市场去买点鲜活的产品，然后回家去做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我们先让牛老师教教虾怎么做。 好， 刚才我们在上节最后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实在是没有时间再说了。磊子，你想吃什么虾？ 我想吃那个个头大的， 嚯， 就是那对儿虾，或者那个外边那个大虎虾。 明白了 啊， 他吃油焖的， 油焖的， 油焖的 啊，红烧的啊， 红烧的、油焖的、干烧的都成，豆瓣的都可以。 嘿呦， 干烧的我真没吃过。 干烧的呢，其实这个干烧在四川菜里边有两种不一样的味型的，一个是家常味型的，一个甜咸味型的。这个川菜里边的甜咸味型那个干烧大虾呀。其实跟山东风味这个油焖大虾，就是我们京菜里边有油焖大虾，跟那油焖大虾其实是异曲同工，差不多都是以甜咸适中为主，但是那个虾子因为虾得选好了，得皮薄，得透明，那透明明虾，那就刚才像高磊说的大对虾， 嘿， 现在市场卖的呢有没有少明虾少，但是您要会买的，其实你要到就是咱们刚才前上面说那个京深海鲜市场，依然有卖鲜的，你到那京深海鲜市场找去，依然有卖这鲜的对虾的，也不贵，其实就70-80元，就能买那个虾，就是皮薄，那虾都透亮，那皮一看都透亮，清白清白的，青色的非常好。那个虾您回来要收拾干净了，就是先说您把虾枪提了，然后把里边的沙包取出来，从背上一剪，把里边的肠背肠啊去了，然后把卷儿去了，这个收拾干净虾眼什么搅干净以后，K 是干净，虾尾上拿指定刮好 K 是干净了，这虾准备好，这就起了非常好了。您呢再加点，不需要讲究切什么样的葱姜蒜，你就大块儿就行，拍了，蒜瓣、姜片葱段，就是稍微小一稍微的碎一点就成，整齐一点就好。您准备点白糖，这里我们可以有盐，这里有点黄酒，这菜就能做上了，特别简单。做这个虾其实没有别的，就是按说咱北京说的油焖大虾，其实就是佐料大一点。我说的佐料大就是葱姜蒜多一点，别舍不得搁。这个菜成菜以后应该是甜咸适中，甜一定压着咸，你要甜压不住咸，这菜就不好吃。 哎，天要压着弦呢，油量油门大小门大下油得稍微宽敞点儿，也别舍不得搁。但是现在油富裕了， 嗯， 哎，也不用那么特别大，是吧？比您平常炒菜的油量要稍微大一点。虾不是洗干净了吗？锅热了以后，哎，您先扔两片姜片在锅里边，居家过日子嘛，先扔两片姜片，一个是什么呀？出点姜味儿，这油就更香，是吧？然后把这虾呢成排的，一下就推到锅里去，排列好了就推到锅里去，推到锅里边就煎它。现在家里边要都是不粘锅了，可能更多是不是都是不粘锅了？它要不粘锅，啊，煎把这一面煎崩了，拿筷子一翻个翻过来再煎另一面。 嗯， 在煎的过程当中，已经拿勺的背啊什么的拍拍这虾。虾的脑袋上多拍拍它，你把那个虾脑给挤出来，那就油就变成红的，那虾红素。 哦， 然后你煎着煎着，你就发现这个什么，这虾呀，皮壳都红了。然后您就往里边，哎，加上黄酒，加上黄酒以后呢，再加上糖，糖的量得大，啊，糖的量得大一点，酒的量得大一点，然后盐的量也要大一点。他们说我这吃不能太咸了，没有咸味就不好吃，就腻了。这个咸味它要足，比平常炒菜还要重一点，因为你这个菜做这个菜的时候糖大了，你要没有咸味就不好吃了， 压不住了。 对，它也不鲜了。所以我们叫什么？以糖就是以甜呀，提的是鲜；以咸呢，提的是鲜。 嗯， 哎，你把这些糖啊加上以后，哎，再搁两滴的醋，啊。你要煎了，加上黄酒，加上糖，是吧？加上盐，再葱姜蒜不是下样的，加上醋，还得搁点水。如果你不愿意搁水，你就多搁点酒，就黄酒。 嗯， 市场买，在超市里2块钱5元一斤那个上海黄酒就非常好了。说我们家有绍兴老酒，那里更好了呗，是吧？多搁点酒呢，当汤使，当水使，非常好。盖上盖儿，你一焖，油焖的，咱们得焖。是吧？要甜咸适中，哎，出了香，出了油，就非常好了。我的经验是什么呀？你煎的时候加的如果有点大油，那就更好，拿大油来煎。在烧的时候，你可以加点香油进去。 嗯， 啊，你加上酒，加上糖，全加好了以后，往里边再加点香油，那出来的特别的香，是另外一种香气。 哎呦。 啊，您把这一收浓了，家里边要现在市场有青蒜了， 嗯， 快出锅，您再往里边扔点青蒜段，哎，翻拌匀了，捡出来往盘里一装，就非常好。这就做了油焖大虾了。 哎呀， 是吧？ 一般这样的菜呀、啊， 嗯， 虾我是不参与吃的。 那你是？ 我拿汤拌那米饭吃。 哎呦，会吃的人， 好吃吧？ 特别香。 哎呦，那你要是像你维哥这样的，维哥，你要是这个，我就建议你什么呀？ 嗯， 这里边呢，糖一个大一点，盐味重点、汤多搁一点，别收那么浓。 对， 带点汁，一会儿你好拌饭。你要收浓了，就像馆子里卖的，收浓了就是油了，拌饭好像就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思。而且你要舍不得搁油，它又干了一嘎巴。锅有点糊香味儿，那油也浑了就。如果要想使这个吃带汤拌饭的，你多来点水就成了， 嗯， 是不是？但是要多来点水的，又达不到那油焖大虾的效果。 对， 油焖大虾真做好讲什么呀？讲皮酥， 嗯， 肉脆。但是现在更多的虾子，咱它不是野生的了，就是有点虾肉有点发面。 对 对。 是吧？有点发面， 一吃有点小糊嘴。 嗯， 对了，有点发面， Q弹了。 哎，对了，这就是因为你是养殖的嘛，它得喂它呀。 嗯， 是不是？养殖它得喂啊。所以如果要是那什么呢，它达不到这效果。要是这个说觉得这样麻烦，它其实建议您干脆剥了皮以后，洗干净了全剔干，那开成片儿啊。 哦。 哎，刚才咱们前不是说用砂锅吗？ 是是。 哎、这要涮一下。 啊， 蘸着料吃， 这也好吃。 嘿，人现在还要做新的做法什么？就直接把大虾一炸 啊， 炸完了蜂蜜里一裹就吃。 嗯 嗯， 哦 啊，蜂蜜里边把蜜给卸开了以后， 嗯、 虾炸好里边蜂蜜里边来点盐花，和了匀了、 啊。 这虾炸完了捞出来，趁热又往那蜜里边一和了， 就行了。 对，就好吃。 哎呦，这还真没吃过！ 你看，你可以试试啊。 每次跟牛老师一做节目，都得学新学那么几招。 不是，这 你试试这个。 是是是是， 你试试这个。 哦。 哎，如果你要是说我，你可以前期说不愿意那么和了怎么办？我把虾 腌一腌，搁点撒点盐腌一腌，加点葱姜腌一搅腌一腌，腌它个二十分钟，腌它个十分二十分钟的，然后就用热油炸它，炸好了以后，锅里边搁点，把锅火关了，把油壁出去，锅里搁点蜂蜜，你就翻拌，翻拌完了你盛出来你吃的吧。保证非常好吃，比那焖的其实不差。 有这么三个东西大家记好了。如果您是油焖大虾的时候呢，记着哈，得滴那么几滴醋，反正这是我们家做的里边没有这个方法。还有临出锅的时候呢，再倒一点点香油会更香。 不临出锅，就是你加上汤的时候焖它的时候， 焖的时候 就加点香油， 就加点香油， 哎，这样它出来不是那个生香油味儿，它是一种啊，经过复合，有糖、有醋、有了虾油，还有前面的猪油，还有葱姜蒜，再加上香油，它混合出来那么一股芳香气味， 复合的味道 特别好了就， 还可以再蘸点这个蜂蜜。 你不会让咱妈这周末也做这个吧？ 这个呢，我觉得我妈呢掌握起来有点难。 就是炖肉来得快。 哎，炖肉来得实在，你说说 好吧？ 哎呦，那个肉香的糊嘴哦，你说是不是？ 哎呦我的妈呀！好，哎，那咱们说完了这个大的虾了，咱说是小的。 小虾米其实也好做。 不，哥，我说那小的就类似于。 小河虾， 不会说是虾米皮吧？ 虾米皮呀、啊，然后有比那个虾米皮再个儿大一点的那个 海米 啊，对，海米啊，对对对对对， 哎、那其实都大家就是现在，比如说吧，咱就说虾米皮吧，其实你看这个季节啊，这个季节咱北京这大白菜， 对， 多， 现在多了吧？其实真正大白菜不早熟，霜降起葱立冬砍菜才砍，而且再搁一段时间才好吃。但是现在竟是反季节的，啊，当然也有地儿的。这白菜就特别多，老百姓好多人爱吃拌白菜心儿。你比如我们现在北京山红下来了， 是 来个啊红果拌的白菜，咱们就叫温本白菜，就是温本山楂小个的，啊，就是有炒红果是吧？拿这拌白菜挺好。刚才你维哥说的什么呀？虾米皮，拿虾米皮拌白菜， 啊， 拿虾米皮拌的。 我以为您是热炒呢，我们家是热炒，没凉拌过。 哎，那你明天可以试试， 哦、 好，节里边。 这个周末我妈妈好忙啊。 来，你这可以自己好喝一口， 是吧？是是是， 周末了好好犒劳犒劳自己。 对对 对， 忙了一礼拜了，得了，中午弄两杯小酌一下，得弄点下酒菜儿啊。那嫩白菜心儿，顶刀一切萝卜丝儿，这地方会吧，细越细越好啊。这萝卜丝儿是越细越好，顶刀一切。虾米皮怎么处理？你买完这虾米皮是不是咸的？齁咸。 对， 把这虾米皮回家，你也得怕它脏，是不是？ 是。 那我们就好好的漂洗漂洗，洗它两根。 哦。 洗完了一空，漏勺里多掂两，捞出来，你看那虾米须子乱七八糟的就全掉了。那盐味是被拔出点了。 对。 控干了以后，家里不是有铁锅吗？或者您那补粘锅，你给它烧热了，把这虾米皮呀、啊。搁锅里慢慢焙去， 哦，焙的焦焦的还是怎么？ 哎，金黄色，焦又焦又酥了，干松了， 哦， 焙酥香了。焙完了以后，你要愿意加油，你要加点油一拌盛出来；愿意哎加点油，你要加点葱花，你再撒上点辣椒面，搁一边了。这能当什么呀？这得能当咸菜吃了。 我、天，就是白嘴吃当咸菜呗。 当你喝粥这个崴一小、 可以。 多地道，又补了钙了，又解了馋了 啊， 是吧？那还是这东西拿过来 啊， 往白菜心一撒，它不是不是有咸味啊？你一拌，稍微一搁，这白菜上就出点水， 对， 又有咸味儿，不其实拌白菜心 就不用撒盐了呗？ 对呀、多搁点有咸味了， 是是是是， 白菜也软了，您再吃又有焦酥的，又有爽脆的，这要下点小白酒。 对 啊，再配上你们老母亲给你烧那个 红烧肉， 还得说是什么 苏带鱼不啊啊， 笋衣烧肉 哦，笋衣烧肉。我爸爱吃凉菜，但是他呢，基本上就是拌什么呀？一个是芹菜，凉拌芹菜；一个呢就是黄。 凉拌芹菜里头最好再放点花生豆， 花生豆对可以 对吧？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豆腐丝儿和黄瓜丝儿。 哎呦， 可以啊， 多好啊！你看豆丝儿、黄瓜丝儿，大家爱吃芹菜 啊， 芹菜不是海米芹菜，它也成啊。 哦，可以啊， 是吧？你再配点腐竹呗，海米芹还芹菜里边配点腐竹，也配点花生米不也成吗？煮点花生米， 是 或者炒点花生米，有爱吃炸的时候炸不好， 对， 有时候你花生米炸不好， 对， 炸不好怎么办呀？糊了，过火了，一聊天两句话的功夫，年轻人没经验，突然间就过火了， 对。 那我教你一位，家家都有盐。家家咱们都有盐，您买花生豆市场有的是现成的，您买了那个现成的花生豆回家，您要怕它表皮不干净怎么办？放一盆里，弄一块湿袋手布，这袋手布是不能水了呱唧的 啊， 就是头湿了的干净的展布或者我们的毛巾，您干了它是不是潮的呀？ 对， 往在花生米上一盖，拿手一搓一揉，这个表皮上点的东西 脏的就下去了， 下去了。干洗一下， 对对对对 对， 这就干洗，洗完了干净了，这你放心了吧？我们炒什么？炒点花生豆，炸炸咱炸不好，这省事儿。你们家有盐没有啊？来一袋盐，这盐也不贵，你还能使。把盐放里边，把花生米就放进去了，一块炒去 啊， 一块炒。 哦， 等炒什么？你听着，花生米热了以后，盐热透了，花生米嘣嘣开始爆响了，您给它起锅。搁一边稍微焖这么一两分钟就得，到那个漏勺里一筛，那盐是不是下去了？ 对， 盐下去了，花生米是不是就起出来了？ 是， 起出来您往一边一晾，凉了你就吃吧，又酥又脆，还没油。 嘿，头回听说跟盐 对 呀、 这是我们就这川菜里边这叫盐味花仁 哦， 盐味花仁，这花仁有了，你要愿意不愿意吃的皮儿一挤齐了，皮儿去了。你刚才说你爸爱吃什么？拌芹菜。 芹菜 啊，芹菜原来都拿花煮花生米拌， 嗯、 是吧？今儿你来这么一拌，不也成吗？你把这拍黄瓜拍完了以后，撒点这花生豆，不也好吃吗？ 是是是。 啊，你看吃小葱拌豆，拌个豆把花生米拍进去，不也好吃吗？ 对， 听出来了吧？这个盐炒花生米是百搭的， 对， 那没错啊，那没错、啊 哎。但是这盐要多的话，会不会挡这个花生豆本身那个香气也、这个？ 挡不了， 挡不了。 这个你筛完了以后，那盐你可以下回再炒，也可以炒菜里用，它熟盐。 哦， 你比如你要再备点花椒面，备好了，跟这盐一混合一掺，按一定的比例，对吧？按一定的比例，你比如我搁上三成的花椒面，备自己备的就椒盐了， 椒盐， 你就可以软炸虾呀。 哎， 蘸着这吃、炸个丸子什么的， 特别好，一点都不浪费。 没错，没错、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大家赶紧继续发语音。周五欢聚有毛铺， 就到18:30啊， 一会儿见。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了。我是王维。 哦耶，我是高磊。 饿的 再忍半个小时我就可以吃饭了。 这回不用再喊号了吧？ 不用喊了， 结束了啊！ 对对对对， 您可以喊一个号就停。这是需要的。不过磊子也很辛苦，因为他一会儿下了直播以后，赶紧就得扒了两口，然后晚上8点还有直播。 还有一个， 哎，辛苦了， 所以很辛苦。 那咱就说点不好吃的，说好吃受不了。 那别介，咱还100多万听众呢，咱们得满足大家伙啊。 不过呢，在此也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比如说像缘分天空啊、春暖花开呀、健康是福啊、好心情啊、forever 啊、花笑痴啊等等吧，有太多的朋友现在还喊着呢啊，还喊着啊，周五欢聚有毛铺，不要再喊了啊，不要再喊了， 听听吧，听听吧， 是是是，因为我们18:30就已经把这个后台的这个门已经关上了，您再喊的话也中不了奖，尤其是像健康是福，我怀疑他至少一个人得喊了50遍， 又在刷屏。 是是是，但是非常抱歉啊，我们这个游戏啊已经告一段落了啊，我们接下来呢还得让牛老教教大家做菜， 对， 到周末了嘛，我们在上节的最后啊说到了虾，这节的开始，当然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问问题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海参，说完海参之后咱们就开始回答大家问题，好吧？ 好 啊，海参发海参这个咱们就不教了。 哎， 好吧。 其实您现在到市场有发好的海参， 是 啊，你有卖鲜海参的，是吧？你要买回来发好的海参，您回家自己烧就行了。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是葱烧海参呗，由于这个季节北京的大葱的上市多，从山东来的，从河北来的啊，大葱特别多。其实就弄着在自己家里做个葱烧海参就非常好，是吧？ 但是您说要烧这个海参，是整个烧合适，还是说给它切个段儿合适？ 其实，在咱家里边，因为咱们在市场上买的海参，咱在自己市场上买的海参呀， 怎么着？ 好多呢，它水头太大。 哦，差点意思。 哎，它水头太大呢，它就容易抽。 哦。 哎，你要切碎了，好像就觉得就小了。其实我倒是说什么，你比如你从市场买回来的水发海参，你今天啊，你拿水一焯，它就抽，要吐出很多水去。如果你要买的个头大的，您在家里可以劈两半就成了。还有一种方法，为了防止这抽呢，就是烧的时候省得出那么多汤，出那么多水浪费了，没也不入味儿。其实您可以把它搁到速冻里边冻一冻，冻一冻，它一冷一冷一热一收缩呀。您猜怎么着？这海参的多余的水就出去了。 嘿， 这倒是个方法，嘿， 是吧？冻一冻，啊，这是海参。买回来的海参呢，您得刷洗干净了。刷洗干净完，前说呢，咱做什么？咱是说一葱烧海参呗。 葱烧，葱烧。 做葱烧海参，前提是要炸一个胡葱油。胡葱油 ， 哎， 哦。 我们把这大葱啊，您不能像放，不要像饭馆的全给切成那么大长的段儿，那样呢，一个是 不太容易出味儿，是吧？不太容易出味儿。建议您就切什么呀？你现在市场不是净卖宫保鸡丁的吗？ 对， 你看好多卖有一种宫保鸡丁，全用了桑墩葱。你看我们要做的不用，但是现在市场上都带着桑墩葱，拿着当鸡丁吃，是吧？也好吃，是吧？你就切比那个轱辘稍微大一点的葱段就成了。把这再准备点姜片，再准备点蒜瓣。你要去要想香味再足一点呢，人家再搁个八角。 哦，还要搁八角， 这为了让葱香味更浓啊。 哦， 葱香味会更浓， 就跟炖肉似的了。 对， 啊， 你把这油呢稍微宽一点，先把这八角放进去，那咱得家庭做啊， 是 八角放进去，然后你把姜蒜放进去，然后把葱段来放进去，这个油温呢别太低了，太低了炸不出香味来，就是烂乎的那葱，火呢稍微冲一点，把它炸，炸的什么样？那个蒜瓣姜不容易上色，蒜瓣也上色，但是呢，蒜瓣得拍一拍啊。您说那小段的草段的葱菇肉啊，它表皮都变成金深的金黄色了，葱香味非常浓了，您就给它盛出，连油带葱段一块盛出来了。盛出放一碗里，有油有葱段，拿着油泡着它，它香着呢。然后再说海参，海参你得刷洗干净，刷洗干净以后呢，先拿水焯，第一遍就是白水，拿白水给它焯一遍，然后捞出来把水倒了，要去腥的，还去它多余的水。那第二道呢，就建议您家里边有酱油，您往里边放点酱油。要老抽就更好，色重它会上色。加点酱油，有好黄酒加点黄酒，加点盐。这盐呢，建议你稍微的味儿重一些。因为它海参它没有别的味儿，就有点腥味儿，对吧？那我们要加盐的，一个进一步的排水，还得让它入咸味儿，是吧？盐再加点糖，让它入甜味儿。我们再加点什么呀？是吧？我们加点儿。你比如有蚝油，入点鲜味儿，有汤的入点鲜味儿，就是得拿它再渡，这再渡一遍，这遍焯完了以后，这所有的东西就全不要了。 哦，就是连焯的这水都 全不要了。你要在管子里这两遍完了以后呢，还应该拿好的鸡汤再煨它一道呢。 哦， 咱们在家里边就不用那么复杂了。不用那么复杂了，你把汤焯完两道了，给汤全倒了不要了。家里边肯定一般家里边是不准备汤的，现在顶多就是有个浓汤煲来的， 对， 是不是这个概念？所以我就告诉您啊，这个第二遍焯完了以后，锅给它刷干净，回火烧热了。做这个最好别使这平底锅，为什么？你要炒糖色，炒完糖色它才能香呢。要是过去我们传统的炒锅，它不是底下窝的吗？把锅烧热了以后，搁点，就是不是有葱油吗？炸完葱段的葱油，快上地揣，快一点葱油，把糖就放进去。那锅热，油也热，马上这糖就化。等糖化了，变了颜色了，往枣红色去的时候，您要是掌握的好，您就在火上直接就来了，快。您要是掌握不好呢，热了糖化了，您就离开火，慢慢搅，让它成了枣红色，出了焦糖的香味儿，千万别害怕。出了焦糖的香味儿了，你看我们是专业的，直接往里边搁点葱姜末，再搁海参一块一翻，这点焦糖的香味儿全扒到海参上了。 对对， 说您要来不及，您就不用搁葱姜末，因为我们有粗葱油了。就把这海参也焯过来，海参下锅一翻，拌匀了，这点糖色的香味儿，颜色也有了，扒到海参就非常香。那这时候您往里边再加黄酒，家里如果有蚝油。您愿意吃那个，因为蚝油它提鲜，比味精的鲜味还足，它有色。您搁上点蚝油，您再搁上糖，再搁上盐，因为刚才咱焯的时候盐不是比较重吗？它已经入了一部分底味了，适量的我们再搁上一点盐，然后呢往里，这汤千万不要太多，一来一勺汤，把您刚才炸过那葱段您给它请出来，请出来放在锅里一块儿烧，这个时候烧的过程当中，盖上锅盖烧的过程当中，泡点水淀粉， 等这汤汁快浓了，水淀粉一勾芡，勾的稍微硬点，然后再芡汁糊化包裹上海参什么的了，您把这葱油撒进去，不是刚才炸胡葱了，那葱油往里搁就齐了，这就最简单的家庭版的葱烧海参， 嗯， 这就齐了，就非常浓。 我说的呢，因为牛老师之前他还专门抄过两次 哦， 抄第一次的那个，因为我在家做的话，抄第一次我也是这么做 啊。 但是您说再抄的那个，比如说啊，往里头要放个八角啊，放着啊，我是没参与过啊，所以我说我一炒吧，要不然就觉得就没熟啊，或者就那么一种口感，要不然就觉得它不进滋味。 有， 这个就是说，我们这胡子拿这个胡葱油炸好了，烧那管子里边还复杂， 是、 比这还复杂。咱们说就是适合您在家里边做， 对对对， 刚才维子说呢，说搁点八角，这是您建议您就是炸这个胡葱油的时候搁进去，搁炸胡葱油的时候搁八角，它那个油出来后香，你还可以搁点花椒，啊，也可以搁点八角花椒，有丁香搁点丁香都没关系呢。再讲究点，搁点炸的时候把香菜带着根的香菜洗干净。一块炸，那带着根儿啊，炸完了以后那油就更香了。你要做这个葱烧海参，您吃葱烧海参吃什么呢？一是吃这葱，再一个吃这香，葱香浓郁，是吧？这就讲究了。那当然馆子里边比这还复杂， 是 吧？ 我主要是吃葱， 哦， 哎呦，那大宽葱段，哎呦，那嚼到嘴里那香， 是吧？那下回把海参给我留着。 行，牛老师，那我得去您家吃，您得亲手做。 可以，没问题，带着海参来就行了，葱我预备。 来来来，我们得跟很多的听众朋友再说一声啊，丽娟，你刷屏了啊，你再喊破了喉咙也是没有，包括落花花季呀、等很多的朋友依然在喊着口令啊，我们已经把后台关了，所以呢，你再怎么喊也不会有红包了、 对。咱等下次。 是的是的是的，来来，咱们抓紧时间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好嘞，咱们这样啊，大家伙儿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 CHWL876 发送过来，咱先进段广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来啊！当然也，咱们可以先说说有几位听众朋友在问您好啊，比如说、 谢谢。 东石他就说了，哟，牛老师终于来了，真好，爱听啊。另外一位，您比如说像小呆先生说牛老师来了，哎呀，馋的不行不行的。包括像臂力千仞说了，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主要是因为在家里啊陪媳妇儿坐月子。 哦， 厉害了，你就陪媳妇儿坐月子、 是 啊。他说现在媳妇儿月子已经做完了，我也上班了、又听到您的声音，真的是好亲切好亲切， 好老公好老公。 是是是是是、来，咱们先帮助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这问题一看就是儿子他们幼儿园啊肯定是老做这个、孩子就好这口了。他说牛老儿，那个虾皮丸子怎么做呀？说儿子幼儿园回来以后就跟我说，你吃虾皮丸子。虾皮是丸子里头带虾皮的呀，还是丸子汆的汤里头带虾皮呀？ 我估计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呀？更多的时候是汆丸子，汆丸子里边可能出锅时候啊，染点葱花啊，得提提鲜吧，染点虾皮。 哎，也是， 我估计是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幼儿园也不可能做那么复杂的菜， 对，因为这虾皮你要 给穿到丸子里边，如果要没像我前提说的那那么麻烦、 嗯、 您不洗有时候呢容易扎着小孩儿。 对对， 你知道吗？ 而且容易特咸， 一个是咸，有时候你赶上那什么，有时候这虾皮里边还有什么呀，有那寄生蟹这类的、 哦、 你知道吧，还有 特小特小、 哎、还有好多那小虾米签什么的、 嗯、 那要穿到碗里真一不留神，小孩吃东西狼吞虎咽，尤其是幼儿园的小孩他比着吃， 哎呦对 是 啊，一前肉了又是丸子，他比着吃，咔一说卡一下扎一下， 那真谁受不了啊，都 是不是、 啊、 所以说呢，哎呀，虾皮可能就是我分析啊、 嗯、 应该是后里边往里边瓤，就是往里边后瓤，我都建议按照我刚才说那方法。 但是他又发了一条信息、 嗯、 最新的一条信息是说了，就是一个虾皮做的丸子，好像是炸出来的。 哎呦，我还真没这么炸过，不是这个也容易，这也没有什么复杂 啊、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还是炸出来的 啊，对 哦，还是炸出来，那肯定就是虾皮呀，人家负责任的话一定是淘洗干净了， 那当然 后、 嗯、 然后斩碎了跟馅儿和在一起， 然后炸， 哎，然后炸完了一蒸，它不可能给炖去了， 那 因为蒸省事儿啊， 嗯嗯， 哎，加上汤什么的调好味儿，上屉一蒸， 嗯， 因为炸完了它就八成熟了嘛，再一蒸吸水膨胀，哎，每个搬一小盆儿，夸一蒯出来，燃点葱花或者香菜叶的，或者搁俩白菜叶的就齐了， 哎 哎，这个不复杂， 好、嗯、 简单 啊， 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啊、 我们再教最后一位朋友吧， 嗯嗯， 这个我觉得也相对简单啊， 啊， 这也是我们老听众齐峰，他说羊肉不费事儿的做法，也有肉吃有汤喝就行， 嗯， 有肉吃有汤喝就成， 啊， 这其实这朋友要求真不高 啊， 真不高，其实您买什么您都弄一个味村羊肉就成了，在家里边有肉喝有肉吃有汤喝，大白菜上市，您先白菜呀弄点叶撕了洗干净撕了， 嗯， 把羊肉，您愿意买羊肉片都行， 嗯， 您要不爱切你买羊肉片，愿意切那来点什么腰窝也成， 嗯， 是吧？当然了，我讲究一点是腿肉也行，那更讲究是点什么上脑啊，回来您一切片， 嗯， 切完片以后呢，用点酱油，用点黄酒，来点胡椒面，来点香油，来点葱姜末，您把肉一抓一腌，让它味浓一点，够咸儿。说要想您要掌握不好火候，建议您往里边搁一个鸡蛋的蛋清或者全蛋都行，给它抓进去。 哦，对。 再来上一点淀粉，这羊肉就给它上了浆了，等于。 嗯，是。 是吧？ 嗯。 然后呢，您再买点韭菜，洗干净切成碎末。 干嘛呀？这是。 你听着呀。 啊。 这肉不是浆好了吗？韭菜末是不是准备好了？白菜是不是准备好了？ 对。 锅上火，水开了，您把白菜先搁里焯一道， 嗯， 焯完想吃脆的就少焯一会儿，想吃软和点的就多焯会儿，焯出来装一大碗里， 带汤吗？ 你盛白菜肯定不能攥， 啊、 嗯， 热的怎么攥呀、啊？ 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 多少汤汤水水在这碗里了， 嗯，是 对吧？你要愿意多带汤，你就多带一点， 嗯， 就搁这大碗里了。如果那锅里的水是。少了，往里加开水， 嗯、 加了多暖瓶、 哦， 加上开水，水开了， 哦， 您就改小火，咱这火都能调的，把您煎好的羊肉片， 嗯、 水一开改小火，把您煎好的羊肉片抖散下锅，全放进去，甭着急， 嗯， 盖上锅盖，稍微一仰，一见开关火， 嗯， 捞出来，装在这白菜上。他就一拌匀就吃了，撒上韭菜末，有滋有味儿。愿吃醋了来两粒醋，不愿吃醋不搁，愿加香油了加点香油。您愿意吃香菜，您不吃韭菜，来点香菜末，拌匀了一吃，有汤有菜有肉。 哎呀， 省事儿， 真是激活， 哎，味村的，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保证您好吃，它有滑油嫩， 是 它又鲜， 真好 啊。 史占月说。今儿什么主题啊？我刚上车，没听全乎， 还有那么两分钟结束了。您刚听啊？ 还是听着还挺饿的。没关系，在节目的最后就送您一句话吧，祝您周末愉快。 是的，哎呀，今儿这个周末